静悄悄，乱纷纷，都输给了时间，却没有辜负青春。他诚恳，才不让你等。你失落了黄昏，却换来平静夜深。整理渲染错爱，只是为真爱作证。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，都是天使的指纹。灯火阑珊，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？谁的安稳都只因为那盏还没开的灯。静静一阵沉，开了窗，关上门，谁给了你寂寞？寂寞还给你心伤。却雕琢了皱纹，众里渲染错爱，只是为真爱作证。所谓魔鬼留下的伤痕，都是天使的指纹。灯火阑珊，何必急于看到那个人？谁的安稳都只因自以为是的缘分，最后才顺其自然，看花开无声。离开你那个人，勇气是放了你，你为何不转身？每次告别留下的伤痕，都是天使的指纹。灯火阑珊，你急着要看到那个人，他也在寻找你的身影，你也让别人在等。 歌唱都声无闻，你扬，为何？

停驾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5:00。